将往事留在风中。 说好的今天我会在这儿来跟你相见，希望你也密切的能够来关注，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，在这儿每天留存30分钟，我们互相的走进经典。今天的开场，我们来跟各位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和李宗盛的《当爱已成往事》。人生就是一场戏，有人入戏太深，最后忘了自己。比如陈蝶衣，真的以为自己只是风情万种的虞姬，什么风云变幻，他的霸王就是他的霸王。有些人入戏太深，只有在戏中活着，一旦回到现实生活中，就被现实摧残得鲜血淋淋。这就是段小楼，一个假霸王，一个真虞姬。爱也只能就是一场往事，爱情的奢侈就在于两个人有相爱的经历和磨难，然后终成眷属，却会被平凡的岁月、繁琐的生活打磨掉爱的那种激情。李宗盛、林忆莲唱那首《当爱已成往事》的时候，还是一对神仙眷侣，一对音乐佳侣，让无数的人为他们祝福着。可如今当他们的爱真的成为了往事的时候，再听这首歌会多么的令人唏嘘和感慨。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黄绮珊《离不开你》，音乐导航正在直播。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，你轻点指尖揉碎了我，你鼓动风雨卷走了我，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。